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2018年3月12日零时至3月14日24时，国一、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土石方等施工作业，有关企业停限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北京故事广播提示您做好健康防护。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 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老寒腿的调理和保健。首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老寒腿。老寒腿呢，按照我们医学上把它分为风湿性的骨病中间的四大疾病之一。那风湿性的有哪些呢？过去一般是这样说的，比如强直性脊柱炎、风湿性关节病，还有产后风湿病，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常见的风湿性的老寒腿。老寒腿啊，顾名思义就是时间拖得很长，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主要是表现在腿上。腿什么问题呢？当遇到了冷寒嘛，寒冷嘛，就容易出现的明显的病变的这一类的疾病。所以它的定位呢是定在腿上，而最主要呢就是表现遇寒遇冷明显的疼痛，这就是老寒腿。有的人说这个病应该说没什么吧，其实不是，这个病呢对人的损伤是慢性的、长期的，而且是严重的。一旦患上了这个老寒腿以后啊，它有几个特点。第一，这种人他的明显的在腿，包括大腿、小腿，甚至于踝关节，甚至于脚掌，有的甚至于包括髋部啊，就往上走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臀这些地方的话，都出现明显的疼痛沉重。尤其是遇到了冷、遇到了凉、遇到了寒冷的时候了，就加重。加重了以后呢，就会出现个什么问题呢？他往往疼痛剧烈啊，就行动困难，走不了、动不了。有的严重的甚至于长年累月要卧炕休息。炕上的话，像过去农村呢，你会烧个热炕，帮助他。现在没办法呢，也就用电褥子，要用这些，不然的话他那个就躺在炕上都不断的要呻吟啊，感觉到疼痛难忍。久了以后不光是不能行走了，不能很好的行动，还会出现骨骼的关节的一些畸形。怎么叫畸形呢？就是变得不成一个正常形态了。有的小腿和大腿中间就出现一个问题，越来越往外撇哦，中间的话你把那个一个很大的足球都可以从它胯下那么弄过去了，怎么呢？就成了一个 O 型腿。有的往外翻成了 X 型腿，当然更多的是成那种 俗话叫做罗圈腿。这为什么呢？因为他这种寒腿引起了关节，引起了骨骼的变化，不能神劲儿了，所以走路呢，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好点了啊，能走点，他都是一拐一拐的，行动非常困难。当然你要劳动起来就更糟糕了，而且严重的到了最后以后，他这个关节和肌肉都失掉了运动的能力，就出现什么呢？类似瘫痪的表现，长期卧床，哎，吃在床上，拉在床上，根本就没有很好的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非常痛苦，非常难受，长期需要人家照顾。其实这个老寒腿的形成是不是一天呢？俗话叫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功。有很多朋友在早期他表现不是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老寒腿导致的这么严重的问题，最初可能有事儿就是受点冷的事儿，受点凉，受点寒的事儿，感觉到有点疼痛，有点不舒服。而且在这个之前呢，往往有较长一段时间呢，长期受到了寒湿的侵袭，侵袭，侵就像侵略一样，袭就是袭击一样，就是这些寒冷呐、啊，这些潮湿啊，对他伤害的太久了，太烧温了。你像有些朋友，在这个冬天，啊，长期要在外边工作，尤其是有些时候腹膝啊、腹腰啊这些东西都做得很好，那个零下好多度的那个风啊、雪啊，哦，那种寒冷侵袭了，就伤了他的关节，伤了他的骨骼，容易形成。你像有些人老是在外边站倒班，是不是啊？还有一些交警同志，老是就在这个露天，哪怕是风霜雪雨的时候，他也在那儿执勤，你没办法。长期下来以后，受风受寒受湿太久了。还有一些人长期就在那种水里工作，比如我最近就看到一个嘛，在零下十四七八度的情况下，五六度的情况下，在北洋店那些地方，他们那些人总得呕啊，冬天要把它挖了以后上市啊。你想想，在零下几度站在那个冰水里边去，是吧？虽然说穿着那种胶的裤子保护着，但是那个温度保护不了啊，是不是？他那个寒湿就受得很重了。哎呀，总而言之，就是说长期以后这些寒湿接触久了以后，他对人体造成了损伤以后，就可以造成这种老寒腿的出现。因为我们人是站立的嘛，他手还可以举举动动，那个腿站那儿的话，那往往体积大、面积大，受风受寒的可能性就更多了。但是这类的朋友啊，有时候疏于保护，怀着那时候就没条件很好的保护。最初呢，有时候难受了以后吃点止疼的药啊，怀着有的时候喝几口酒暖和暖和，这类的情况有。到了后来出现了明显固定性疼痛，症状严重了以后，哎，有时候就要去做点理疗，怀着贴点膏药等等等等，是吧？这些办法都用过。有的呢甚至认为，哎呦，这是不是关节受了损伤，哎，骨骼不太好，适当在这种情况下吃点钙片来解决。其实这样做啊并不是很好的，尤其是吃止痛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止痛药啊，现在的很多止痛药中间它都有一定的这种适应症的范围，比如你大量的长期吃阿司匹林，它对于血液的这种抗凝的问题就比较突出，还有它是一个强酸性的一个药剂，对你的胃的黏膜就会造成一定的损伤。你长期如果吃其他的叫什么扑热息痛啊，什么布洛芬啊，哎，来自于其他的什么去痛片啊等等等等，这些的话有的还可以造成你的血液系统的问题受损伤，所以长期靠吃止痛药是最不好的。另外的话，就是说你吃点钙这些是不是就能解决？不行。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钙剂啊，像我们一般吃的都只是说一个综合的补给，定时的给点是可以的，但是你靠它就能够帮助你把它已经通过长期的这种侵蚀伤入体内的寒湿排出去，那个是不可能的事儿。它最多只能够使你暂时的不缺钙而已。所以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就要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现代医学的办法很多，有的到了严重的时候可以通过已经手术帮他缓解，可以重新跟他整形， 有 O 型腿，哎，可以给你整一整，让你不要罗圈的那么大了。有的 X 型腿的，给你把关节掰一掰，哎，让你走起来稍微好点。当然，更多的话，有的还要从腱骨上，使它骨和关节的功能得到恢复上来下手，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作为这个问题疾病呢，并非一日之功，往往祖国医学对它的研究就更为透彻。他把它称之为什么呢？中医将这种老寒腿称之为骨痹之症，痹是麻痹的意思。他说为什么会出现骨痹呢？就是我刚才讲那个原因。他说你长期受了风寒湿，尤其是寒和湿这些对人体损伤的因素，中医称之为外邪，对你的损伤，最后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痹症。这个痹呢，既可以影响到你骨啊，比如我们股骨，是不是啊？下边的胫骨、腓骨，乃至于我们脚掌的骨头，都会受到损伤、受到伤害。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骨的健康与我们中医中间强调的肾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肾主骨，而寒冷就是一个伤肾的主要原因。寒伤肾，大家记住，长时间在这种超低温环境下，往往就要消耗更多的肾的动力，肾中间的精神。所以说长期的寒冷伤了肾，肾又主宰骨，哦，最后伤肾就比伤骨，最后就造成了这种老寒腿的骨骼的变化。至于那个关节的问题呢，我们称之为筋。这种啊老寒腿它既有骨痹啊，又有筋痹。筋痹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寒湿还包括风，这些长期对我们呢、啊，以肾为中心，然后肾精可以化为肝血，肾精亏损，肝血不足，最后就是这些筋，就是我们这些关节腔关节中间的一些结构，同样的受到了损伤。所以老寒腿既伤骨又伤筋，最后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此中医认为呢，你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重中之重是要补肾。肾好了以后，它肝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滋养。为什么呢？肾精化肝血，这就把肾和肝两者都补起来了。同时呢，你有了足够的肾中之阳，它就能够很好的去湿去寒。你补肾既要补肾阴又要补肾阳，阴阳要达到同补的基础上的话，既健康了骨骼又健康了筋络，而且更主要的话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驱寒防湿的作用。所以要解决好老寒腿的问题，首先要做好对于补肾益肝的工作。什么东西能够很好的补肾益肝，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能够驱风驱湿驱寒，那以海狗鞭为中心的一些成品就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说到这个问题呢？因为很多人不了解，海狗啊，它生活在北极，那儿的条件比我们人类生活的条件要恶劣得多，常年是在零下40度、50度，而海狗在那样的生存环境中间，它能够很好的繁衍繁殖，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为什么呢？海狗有超强的肾动力，它的肾阳肾阴都是非常丰富的。海狗鞭中间有100倍于我们正常人的肾活磷脂，肾活磷脂拿来干嘛呀？就是拿来充养我们的肾中之动力，这样你肾阳和肾阴都得到了补充。哎，俗话叫善补阳者要阴中求阳，海狗鞭是一个血肉有情之品，丰富的肾阴的各种成分，比如它的血红蛋白就是我们牛肉的20倍之多，而它的肾阳具体就表现为，哎，这个肾动力的载体肾活力因子上它是正常人的100多倍。阴阳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以后，肾强了以后就能够健康骨骼，肾强了以后还能够滋养肝血，肝血一足，那么不光是骨好了，那个筋啊关节这些问题也得到了调理。再加上它中间还有很多一些知名的一些中药，人参可以补气， 还有当归可以活血，再加上一些名贵的中药的话，驱风除湿散寒，特别是用了像我们熟知的车前人，可以泻肾中之浊，帮助把体内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排泄出去。所以说老寒腿一些对症的治疗是可行的，不管你是理疗也好啊，贴膏药也好啊，或者说做一些保暖也好，但是你最关键的要从根上解决了，还得补好肾，医好肝血。肾和肝两者得到了很好的补益以后，那么你的老寒腿的调理保健改善才真正是实实在在的做到了最好的完成。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一些关于感冒方面的知识。我们上一讲已经讲了这个病毒是主要引起感冒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这个科学家讲座告诉我们说，在危害人体健康方面，病毒比细菌更胜一筹。根据科学家的统计，病毒引起的疾病远远多于细菌感染所引起的疾病。其实病毒呢，目前呢知道是最小的微生物，病毒的大小是用细菌的大小呢是用微米来计算的。而病毒呢只能用纳米，叫做毫微米，来测定它的大小。一个纳米呢就等于 0.001 个微米，就是千分之一个微米，所以它就非常小，它只有细菌体积的十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在电子纤维镜下其实可以看到病毒啊，这个它的外形是非常这个漂亮的。你比如它有的像玲珑剔透的小球，有的呢就像光滑的鸡蛋一样，有的就像一个非常平整的方砖，还有的像这个上了膛的子弹，还有有的像蝌蚪一样，有的就像美丽的菜花，有的就像那个很整齐的蜂房，反正各种各样的，它的外形呢，你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它的这个本身的结构呢，它不是一个细胞，它的结构比较简单，没有细菌那么多的就是各种结构，你比如细胞核啊、细胞膜啊等等的，没有这些。这个病毒的外表呢，它是一层衣壳。就个小像好像病毒的外套，这个外套保护着病毒的核心，核心它实质上就是核酸。科学家根据病毒核酸的种类不同啊，把它分成两类。一类呢是核糖核酸病毒，另一类是脱氧核糖核酸病毒。在核酸内它有这个遗传的一个基因，所以它这个结构非常简单。那病毒和细菌的区别除了大小啊不一样以外，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它是不同的。病毒是完完全全的寄生生活，它寄生在活体的细胞之内，只有在活体的细胞内它才能繁殖和生长。它不像病菌那样，比如在一块腐烂的东西上，腐烂的肉上，或者一碗肉汤里头米饭上，它就会摄取，把它当成食物，然后在这个繁殖。而病毒呢，只有到我们身体中的活着的细胞之内，它直接侵入到细胞之内，它侵入我们人体以后，在细胞内繁殖这个后代，而且繁殖的非常快。你比如它到了我们身体里，一个这个病毒到我们身体里以后，它第一步呢，它就吸附到我们这个人体的细胞内，依靠它这个外壳，然后就吸附到组织细胞的表面。 这种吸附是有选择性的，不同的病毒它选择不同的组织，所以不同的组织细胞发生不同的疾病。你比如肝炎病毒，它就专门在这个肝细胞里头，流感病毒专门在呼吸道里头，再有就是像这个乙脑病毒，它就专门侵蚀神经细胞，它吸附在这个病毒，如果吸附在这个病毒上，它就很牢固的粘在上边，这是它的第一步，到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细胞上吸附。第二步呢，它就卷入这个脱壳，卷入脱壳，它就是病毒啊，吸附在细胞的表面上以后啊，它就迅速的可以侵入细胞，开始大肆的活动。它在侵入的细胞过程中，这个过程中呢，就把自己的外套叫外壳或者是外壳，它就脱掉了，脱掉了呢，然后它就这个核糖，它这个病毒的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它就复制，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快。复制其实就是病毒的繁殖，病毒进入细胞内，脱掉它的外壳以后就露出核酸，核酸就特别猖狂，它可以改变原来正常细胞的正常生活，就发号司令控制着细胞，让细胞呢就为它这个核糖核酸来服务，利用细胞供给的原料能量和酶，在这个一葫芦画瓢就制造出同样模样和结构的这个病毒。这些外壳和核酸呢都是蛋白浮漂着的，就在我们细胞内。第四步呢，就是装配和释放。细胞成了制造这个病毒的工厂，但是这个厂长呢，他是侵入病毒的核酸，他控制着这个我们这个侵入的细胞里的一切，就开始装配，把外壳和核酸组装在一起，就完成了一个病毒。一个病毒核糖核酸在细胞内可以命令这个细胞复制出大量的外壳和核酸，所以一个细胞内就可以组装成许多完整的病毒，这些病毒组成了新的病毒，然后又挤破了细胞就释放出来，又到侵犯别的健康的细胞，继续不断的复制，这个病毒就越来越多，大量的这个细胞就被它破坏了。这样呢，在你的抵抗力不能胜任那么多的病毒侵犯的时候，而你的免疫力抵抗力又差的时候，这样你就得病了。这个就是主要就是感冒的一些疾病啊就出来了。还有病毒呢，它也有一定的特性，我们掌握这个特性呢，对预防病毒不光是感冒了，当然主要是感冒，因为感冒这个东西呢 90% 甚至 90% 以上都是有各种病毒来侵入的，那到冬天呢，我们知道鼻病毒啊冠状病毒侵犯的比较厉害，这个病毒它有一个喜寒恶热的这个性格，它一般病毒如果你加热到55到60摄氏度以上以后，它的外壳就失去了噬活的能力，它就没有这个抓着我们这个活体细胞的这种能力了。但是它特别耐低温，在摄氏4度以下的条件可以保存一天，在零下20度到70度的时候，这个病毒生存数月或者数年。常见的一些消毒药物啊，你比如过氧乙酸啊和次氯酸钠呢，以及紫外线的照射，都可以让这个病毒啊都可以消灭它，可以死亡掉。但是如果病毒一旦侵入了你的人体，它就这个任何办法你也难以捕捉和杀伤它们。这是因为病毒已经钻到这个细胞内了，细胞成了病毒的保护伞。你像这个各种抗生素它都对它无可奈何，因为我们知道抗生素它主要是在血浆中，在血液中它达到一定的浓度连续的用来消灭细菌的，但是它到不了你的细胞内，因此呢在感冒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去买抗生素或者要求医生开抗生素，那这都是很错误的，不但治不了这个感冒，而且可能带来很多的副作用。当然如果你感冒以后啊久久都不好，高烧也很厉害，然后呢又把这个细菌也带来了，细菌感染以后，那就要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非常合理的治疗和使用抗生素。所以总而言之呢，就因为 病毒的这些特点，所以在预防上它，在治疗上它都有一定的困难。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想办法增强你的免疫功能，让这个病毒呢没有可乘之机，包括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有对一些人呢你就特别注意，比如心脏病的病人呢，还有你有很多慢性基础病的，比如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一些人，慢性气管炎呐、或者肺气肿啊，或者是肺炎性心脏病啊，或者哮喘呐、还有婴幼儿、老年孕妇，特别是妊娠前三个月的这个妇女，那么都是易感人群，而且感冒了以后啊，对他们都有非常大的危害性。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所以它那个因为对我们身体呢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因此在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它是可以治病的，所以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杂症，在预防上以及促进他们康复和自我修复能力上都有非常大的帮助。灵芝这种东西啊，我们祖先2000-3000年前就把它用在临床了，就在维护人们的健康，那时候就说它呢，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而且说它呢可以益肺气、通利口鼻、治上逆咳喘。那就说对我们呼吸道，我们的祖先也就早就认识到了它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我们去病和防御疾病的效果。灵芝里呢还有大量的高分子三萜类的高分子的灵芝多糖。还有就是有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以及生物碱、生物总碱，很多的酶类、甾醇类的东西，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它主要是呢通过了对我们人体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三大系统的稳定，起到良好的作用，这样它就是双向调整免疫功能的平衡，修复神经系统的损伤，以及呢来调节我们内分泌，改善新陈代谢。那么这个网络的稳定就使得我们人呢处在一个稳定平衡的状态，特别是在预防这个病毒的侵害和预防感冒上，那这个灵芝呢就有非常好的作用，它能够比较明显而且比较快的平衡我们的免疫功能，特别是在增强我们对来犯之敌侵入这个功能上。当然呢它还有就是稳定内稳定啊，还有就是能够这个免疫监视的功能增强，在预防其他重大的疾病上，免疫功能的平衡和增强也对我们身体啊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用了灵芝以后呢，它就可以呢协调我们机体和其他系统的生理功能，然后使我们的身体呢适应内外环境改变，减轻各种致病因素对我们身体的损害，提高抵抗力，而且使我们各个器官的功能能够正常的活动。你比如说灵芝里头呢，它有一些灵芝多糖啊、灵芝酸呢、锌元素啊、锗元素啊、还有硒元素啊，这些元素都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我们身体免疫功能平衡的。你比如这个灵芝呢，通过微量元素以及灵芝多糖，还有特有的三萜类化合物灵芝酸，对组织器官和系统及激活他们自身的生理功能，增强抵抗力，然后呢比如就使我们身体的这个淋巴细胞的吞噬指数和数量以及吞噬能力增加，促进这个体液免疫，就是抗体的形成，然后呢就使得我们对这个外界侵入的一些细菌和病毒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提高。另外呢，这个灵芝多糖呢能够很好的提高我们身体里的自然杀伤细胞的这个活性，可以这个不经任何诱导，不经任何外来的这个因素